伤感的承诺。心。

情总是不由自主，爱有时候停留，有时候如果有多少人能掌控。And 爱他一个深情，一句 baby， 我又陷入快乐里。理智总是战胜不了爱情，没道理可循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了些，又少了些。过去的爱情曾经动力，过去的爱情到底今像默剧无言，轻轻相对，说穿了只剩回忆在作祟。倒转的爱情曾经多美，快转的爱情能有多美？如今是谁拖着谁还不下笔？难道谁还想赚谁的眼泪？倒转的爱情曾经多美，快转的爱情能有多美？如今是谁拖着谁还不下片？难道谁还想赚谁的眼泪顺着天，顺着天。 出轻松美好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是城墙，有你守着我的家，叫做愿望，有一个追逐的梦，叫做理想，过去那一场美好时光，我选择收藏，别勉强。 我会痛惜你，最新好友，活着自己。 未必冇必遗漏，团聚够裂痕未够，凭什么换对手？抱上抱下，我输不倒的一个木偶，我一跌一碰，碰地千不懂痛楚，任由你践踏，强迫你回头。至少可制造留下理由，其实我怕说声再会便是世间尽头。明白没有，在悬崖上哪可退后，你要转左我不会行右，望着自己的影像摇曳跌宕，仍然优雅地盲目搏斗。明白没有，任何难度我都接受，我会痛惜你最新好友，捏着自己的心脏强烈跳动，但求跟你伴奏。残酷够，一次未够，未必好别遗漏，团聚够，裂痕未够，凭什么换对手？抱上抱下，我试不到的一个木偶，我一跌一碰，碰地毡不懂痛楚，任由你践踏，强迫你回头。悠长被磨碎之后，能覆盖宇宙。

界你分不清黑白，残酷的现实让你感觉到了无奈，无助的灵魂谁在乎你的存在，冷酷的生命把脚步停住，扛起那四处漂流， 紧紧握住你的手，擦干你眼中。